盛开在漆黑的瞳孔里。有一次我转过身，却见住空白，而他已经不在，他已经不在。最近还好吗？一切顺利吗？往后总无法传达，还是期待着，还是妄想着，能够听到你回答。我的世界曾经有黑白，遇见你涂上色彩，尝试触碰陌生的现在，如何释怀？他不在了，宿命的电话盛开在漆黑的瞳孔里。有一次我转过身，却见住空白，而他已经不在，光芒尚在的思念会穿至光年外，花心雨落西海，与你错过。